原来打卡还可以说成 check in， 嗯哼 ，check in 这就简单 了，对对对对对， 签到嘛， 嗯 ，check in at exactly 9 o'clock， 对 ，or face a penalty， 一个否则就用 or 来表达， 对 ，face 面临 ，yeah have to check in， have to face a penalty， 对不对 ？penalty、嗯、惩罚， 对对对对对 ，penalty 罚。这种就是罚挨罚的罚、嗯、 对 不一定是那个 punish 的惩罚的罚 yeah, 对 挨罚 嗯哼 好挨罚跟挨 哇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 Larry 乐意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冬奥会的历史来看看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的举办情况2006年都灵冬季奥运会是第20届冬季奥运会于2006年2月10日至2月26日在意大利的都灵举办国际奥委会对本届冬奥会的申办程序进行了改革，成立了由15个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同时禁止国际奥委会成员访问申办城市，禁止申办城市代表拜访国际奥委会成员。新的改革措施旨在防止国际奥委会成员在今后的申办过程中出现不适当的行为。共有6个城市申办了本届冬奥会，分别是意大利的都灵、瑞士的西永、芬兰的赫尔辛基、奥地利的克拉根福、斯洛伐克的波普拉德和波尔的扎科帕内，但最终只有意大利的都灵和瑞士西永进入了投票环节。 Since IOC members were forbidden from visiting the candidate cities in the interests of reducing bribery, the 109th IOC session elected a special body, the Selection College.To choose finalist cities from the pool of candidate cities after each had made their final representations to the 4 IOC session. The 4 IOC session then voted on the cities chosen as finalist cities by the selection college. Although 6 cities launched candidacies and made presentations to the full IOC session, the selection college chose only 2 cities to go forward to be voted upon by the full IOC session. They are Sion and Turin. 好的，我们来学习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IOC, 国际奥委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